山下的依然。去年夏天好久没聊过天，一盏一盏街灯烘焙了一夜，只有少壮烟在寂寞的渲染。人的大部分是漫无目的的走，听着歌想念一个人，心疼也不说。想想看外面的情侣暧昧牵着手，你也牵过手，是左手牵右手。叮叮叮当口口响起，会是什么那又会是他妈那又什么是那啊哟，假装正经帮他把我踢到房顶那又不多聊了那又去吃饭了啊哟。明明心里很喜欢却保持着距离，我怕被伤害略微装出高冷的表情，因为这样总有一天他会接近你，直到有天看见他和别人在一起。一盏一盏街灯烘焙了一夜，只有少壮烟在寂寞渲染。银盘里的雨闪下了又干，去年夏天后就再没聊过天。人太多大部分是漫无目的的走，听着歌想念一个人，心疼也不说。想想看外面的情侣暧昧牵着手，你也牵过手，是左手牵右手。叮叮叮当口口响起，会是什么那又会是他妈那又什么是那啊哟，假装正经帮他把我踢到房顶那又不多聊了那又去吃饭了啊哟。明明心里很喜欢却保持着距离，我怕被伤害略微装出高冷的表情，因为这样总有一天他会接近你，直到有天看见他和别人在一起。夜晚的转身，熟悉的音乐是东京热的那一段，你已经淡出在我世界中，只留下那天的回忆单曲循环。叮叮当口口响起，会是什么那又会是他妈那又什么是那啊哟，假装正经帮他把我踢到房顶那又不多聊了那又去吃饭了啊哟。明明心里很喜欢却保持着距离，我怕被伤害略微装出高冷的表情，因为这样总有一天他会接近你，当有天看见他和别人在一起。叮叮叮当口口响起，会是什么那又会是他妈那又什么是那啊哟，假装正经帮他把我踢到房顶那又不多聊了那又去吃饭了啊哟。明明心里很喜欢却保持着距离，我怕被伤害略微装出高冷的表情，因为这样总有一天他会接近你，直到有天看见他和别人在一起。叮叮叮当口口响起，会是什么那又